嗱，好多人話香港同鴉片戰爭嘅關係好密切，冇鴉片戰爭就冇今日嘅香港。但係究竟鴉片戰爭嘅文物喺邊度咧？好多人都唔知道，亦都揾唔到。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而香港墳場裏邊最早最早撞喺呢一幅地方裏邊嘅咧，就係鴉片戰爭裏邊 William Bodie 艦長，就係英國戰艦眼鏡蛇號嘅艦長嚟嘅。咁當然嘅呢個石碑咧係翻新過啦。咁但係喺佢附近嘅睇到嘅英國海軍陣亡嘅官兵咧，佢哋都係寫住咧係1841年嘅，即係話喺鴉片戰爭裏邊陣亡嘅。嗱，咁呢一個地方咧，可以咁講就係見證咗鴉片戰爭有關嘅文物唯一嘅地方啦。咁喺我隔離咧呢一度咧，就大家見到咧有一個中式嘅類似一個鼎嘅一個杯嘅一個咁嘅紀念碑。咁呢個紀念碑係咩嘅咧？呢、這個亦都係同鴉片戰爭有好密切關係嘅，就係簽訂呢個南京條約嘅英國戰艦高華麗號嘅海軍官兵嘅紀念碑嚟嘅。咁而呢一個地方咧，呢一個區域啊，全部都係同呢個當時鴉片戰爭作戰嘅陣亡嘅英國海軍咧係有關嘅。探險隊1842帶大家認識真正嘅香港歷史。 Donald Trump 呢個問題咧，冇辦法拗完嘅，我覺得，因為咧就有香港人混雜咗太多呢個感情落去啊，因為大家都想知爆， 好想中 共。係啦，咁當你唱反調嗰陣時咧，就令到大家好多人咧都呢個突然間出現呢個 bad mood 啊，因為即係你話誒唔會爆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咧， 唔係我簡單總結幾個 point 啦。我第一，我覺得佢唔會爆；第二，我覺得咧呢個係無謂嘅字。OK， 大家都傷嘅。即係捅自己三刀就再捅人哋五刀咧，其實冇意義嘅，因為大家都傷，就睇下邊個輸得多嘅啫嘛。戰爭第三咧，第三咧，我就覺得講埋先，就係、遲早完嘅。 嗱，我唔係咁睇啊，我就覺得香港任何嘅，無論你係獨立運動， 咁當然你中意聽、 支持高度自治又好， 係 回歸一國兩制、永續基本法又好，乜都好，香港人都係他力本源，你係要靠外力借助外力嘅。嗱，呢個我基本假設。 同意。同意， 因為香港嘅力量不足以同呢個全世界最大嘅社團抗衡，9000多萬嘅黨員， 同我頭先講嗰三點係冇關係。 係啦 ，OK， 所以我就話，如果香港人有個 wishful thinking 嘅，真係、就係想 Donald Trump 打爆佢啊嘛，因為他力本源嘅話就係借助美國之力打爆共產黨之後，會唔會共產黨對香港冇咁囂張嗰種管治嘅手法，會翻翻去呢個 underdog， 即係呢個所謂韜光養晦？ 而家唔似喎， 嗰種年代咧，嗱、這個 唔係，所以我 未必有必然關係，我覺得 我冇呢個期望。 反而呢個 wishful thinking 咧係唔會實現嘅。我嘅意思點解咧？因為當 中共嘅同意 嘅經濟越陷於崩潰邊緣咧，你睇到新疆你就知啦，100萬再教育營你就知道發生咩事啦。即係話佢越癲，就因為佢越緊，佢越緊又再越癲，對香港更加會咩咧？通過內敵嚟去轉移個外敵。 嗯，依個我都想講就係呢個咧，喺而家呢個中美貿易戰當中，你睇到最近啲，譬如話有關大律師公會啦，離譜到咧就係唔俾嗰個大律師公會主席上去參加個畢業禮啦，連個畢業禮都取消埋，又跟住咧又你又睇到咧咩咧，就係眾志啦嗰單嘢啦， 坐呢個詢問凳同埋用測謊機 啊嗱。一陣我哋再仔細講，但我只係想講一樣就係，而家你睇到咧，佢對香港嘅政策咧係越收越緊，越收越緊，越收越緊。其中一個原因咧，我覺得就係話，佢要其實大家都知道港獨係一個偽命題，你估中共唔知，中共都知，不過佢需要呢個偽命題 借呢張牌， 啊， 借呢張牌 嚟去令到咧。國內啲人咧都覺得話唔得啊！而家中國裡面自己內部都有危險啊，有港獨問題啊，要需要處理啊。 同埋我覺得港獨嗱，好多人話梁振英發癲乜乜乜，其實唔係，我成日覺得梁振英 係 執行緊中央將港獨 create 成為一個五獨之一， 嗯、 然後係威脅國土安全嘅一個咁樣嘅 issue。 嗯、 你唔捧陳浩天，大家當佢傻仔。如果聽我哋講嘅話咧，共產黨嘅意圖係不能得逞嘅。個原因就係當大家當佢係傻仔嗰陣時咧，基本上冇人騷佢嗰陣時，佢點可能用核彈打蚊啫？ 嗯， 大家都會覺得話你傻噶，你夾硬嚟啊！好啦，佢就正正係要咧，你唔夠咩？我幫你，我幫你捧成為一株毒草，變成係一個嘅真係一個所謂 有纲领有行动。喂，时代周刊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有多少会员吗？跟住你嗰啲人喺邊度嚟啊？嗰篇文俾大家睇下。琴日啊，古德明喺《蘋果日報》嘅專欄裏邊有引複述嘅。其實，如果你唔睇英文，睇下中文就知啦。佢係全部都答唔到嘅。其實個問題就係話，你當你一個空殼政黨，佢可以隨時變啊嘛，係任佢變乜嘢出嚟都得嘅。 唔係，我同大家有少少嘅分歧咧。其實喺我嘅節目裏邊咧，已經講好多次。我話我唔可以因為憎共產黨咧，所以我講將一啲歪理咧，或者係唔符合事實嘅嘢咧。就係、是、借佢嚟，即係等大家自己打陣 J 嘛，大佬。 唔係嗱，打下 J 都好嘅，太慘啦！呢幾年我 即係我唔係我想做。 即係你左膠嘅問題就係你對自己太 harsh 你明白 嗎？唔係，我唔 頂你睇張咁嘅海報係三點式，你都話唔准睇咁樣。 唔係，我好中意睇嘅。我只係想同大家做。 用錯啦！用錯比喻。 係你用錯比喻。 唔係嗱，你當見到 Donald Trump 自己 J 下都好。唔係 J 下都開心啊嘛，大佬！ 對大家有啲 expectation management， 我就唔會因為老共係契弟，所以咧就係 Donald Trump 做一啲契弟嘅嘢，或者係做一啲戇居嘅嘢嘅時候咧，我都係撐嘅。跟住咧，我係一個 false expectation 啊，對大家嚟講，我早話俾你聽，咁好過你到時，哎呀，原來都靠 Donald Trump 個癲佬都係唔得嘅咁樣，咁唔得噶嘛，大佬。 唔係嗱，亦都係大家都知道，佢唔係一個好人。我就話我哋睇政治唔係睇道德。即係佢係一個好人定壞人？究竟佢有冇俾阿五口費個 AV 女郎等等呢啲嘢？其實我哋從來都唔 concern， 我哋只係 concern 個 AV 女郎靚定唔靚嘅啫。其實同陳永仁係一樣去揼骨，只係 concern 靚定唔靚嘅啫。個問題就係咧，他力本願嘅問題啦。究竟我哋有冇去分析，可唔可以借助美國同中國嘅關係惡劣呢一個問題裏邊，去實現我哋嘅政治主張啊？呢個反而我哋最 concern 嘅。 有 係咪先？我唔理共產黨管治下邊。那些民生凋零的問題，他們這個是他們的 choice， 因為你支持一個什麼政權，你必然他搞騎在你頭上，首先犧牲的是你的人民的利益先的，在中美貿易戰裡面，首先犧牲的喂，就係嗰啲港商啊，嗰啲玩具廠啊，嗰啲裁員咯。 喂，但係你有冇發覺頭先徐少華舉咗幾個例子咧？就係、是、似乎咧，呢、這個咁嘅中美衝突裏邊咧，我哋香港人似乎係面對嗰個嘅壓力咧，同埋嗰個追擊咧係更嚴重喎。嗱，大律師公會係其中一樣嘢啦。眾志上大陸是另外一樣嘢啦，甚至乎我哋嘅榮總點樣去影響佢啲運動員，即係去發聲明去批評呢一個嘅《蘋果日報》啊，批評啲人亂咁噏佢揀咩運動員嗰啲。喂，其實呢個係我哋成個嘅核心價值嘅惡化嘅喎，冇乜改變喎。如果用你嗰個 angle 就話，我哋應該點樣 assess 究竟呢一場中美貿易戰或者係香港好多問題上面嘅褪色同埋係退步破壞咗一國兩制。 阿土，你對香港人呢幾年嘅抑鬱咧，嗰、那個預計啊，對佢哋期望太高。其實我哋嘅期望好簡單嘅啫，有人車佢兩巴，我哋已經好開心。 明白。 你打唔死佢，其實我哋唔 concern 嘅。 OK， 明 白。你明唔明啊？即係等於你搭地鐵見到一條契弟霸咗幾個位打橫瞓喺度，如果又突然間有個勇士，雖然佢滿頭都係濕乸，但係走埋去車佢兩巴，你開唔開心啊？一樣啫嘛，其實係已經係橫蠻無理地不文明地管治香港咁多年， 所以我唔應該期望咁高。你以為即係咁樣做可以令到中共倒台啊？我哋建立一個民主嘅中國咧，其實係唔會實現的。 我相信你問我 呢個又冇乜人有咁嘅期望。 係啦， 我啊，係 你 啊， 你 諗 嘅係 你有 諗多咗啊？ 係 啊， 你諗多咗， 你諗多咗啊？即係大家 J 下 Donald Trump 就其實就係志在佢車佢兩巴，老土下佢，等佢嗰啲咩厲害了我的國啊，嗰啲咁嘅戰狼。三戰狼四啊，全部咧就係變成呢、這個即係、就是、過街老鼠咁咪完咯，所以我就話。 不過咧，我就期望多啲嘅，車咗兩巴之外咧，唔係期望，而係我嘅 observation 係咩咧？我覺得美國事實上喺嗰個成個世界秩序當中咧、，Donald Trump 或者結合埋即係所謂嘅佢後面嘅共和黨、其實事實上已經過去嗰幾年咧，係對於中國。視之為即由策略夥伴，以至到變為一個嘅叫做敵人咧，呢、這個我覺得咧，而家係一個反式轉移嚟嘅，係事實上有呢個反式轉移。咁呢個亦都同呢個所謂嘅自從蘇聯解體之後世界秩序嘅觀點咧，包括咗呢一個中國老朋友啊呢、這個基辛格，你睇到基辛格都將。中國 position as 一個嚟緊影響世界秩序，或者對美國威脅嘅一個其中最主要嘅敵人。 咁冇計嘅噃，你自己共個頭埋去。所以點解而家佢話否定習近平 即係冇提過，即係要放棄韜光養晦就係咁嘅原因啊嘛。喂，你自己共個頭埋去做薩達姆嗰個位置，我拉唔住你嘅噃。你要勇武，你要走去哇厲害了我的國，跟住嗰啲胡安江話我哋整體競爭力、核心競爭力都同時超越美國啦。你咁 high 嘅話，喂，我真係借勢走去將你擺落去呢個薩達姆嘅位置就好正常嘅喎。 雖然我話如果策略上咧，你係老共嘅智囊咧，你就。告訴他，喂大佬，你不要吹到那麼大了。 現在是 他。不是啊，老共的智囊一早告訴美國佬聽，其實我是給滾自己那班傻仔的。 是啊。 不是針對你的，但美國佬現在不理你了嘛。 因為他都要解決自己 外部的問題嘛。他都要解決裡面那班傻仔的問題嘛，所以他就當了你就是薩達姆咯。那你習近平就是床板夾什麼了。喂，你對內你要民粹主義， 嗯， 係咪？你咁樣稱帝，你有冇睇佢最近通過嗰個更嚴格的黨綱啊？喂，中聯辦我諗犯曬嘅全部十條，真係拉得嘅全部都，即係如果按呢個黨綱去黨紀啊，去處分中聯辦嗰啲人，包括唔可以拉幫結派啊，唔可以組織選舉啊，唔可以收受利益啊呢啲咁嘅嘢。喂，你諗下，你對內你係需要民粹主義去鞏固你嘅獨裁政權，呢個係好明顯嘅。 因為你 埃爾多安一樣，你就要。將本來土耳其是伊斯蘭裏面最世俗化和美國關係最好的國家，為何入北約呢？因為它不是那些 fundamentalist 的國家來的嘛，不是那些即文明衝突論裏面和美國對著幹那些人來的嘛。但你埃爾多安上台之後大碌了，喂，試過軍事政變的、哦、那班軍隊後面有美國佬在那裡的、哦、原因就是因為你為了恢復鄂圖曼帝國的光榮，其實和習近平是兩兄弟來的，你就用那種的帝國民粹主義光榮歷史近代屈辱的東西來去鞏固你的獨裁政權嘛、 嗯、 你想想，所以他對埃爾多安對習近平是有原因的，其實是因為你這件事的話必然會引起什麼呢，就是你那種民粹主義是會向外擴張的嘛。喂，調回轉，如果你說以前那些你喜歡入 WTO， 美國佬是放水給他入 WTO 的、哦， 嗯、 中國人契弟所有合約不遵守，他怎會不知道呢？跟大陸佬做這麼久生意， 因為他一路以來的路線都是 engagement 嘛。 是啦，所以你入了 WTO 之後，是人都知道大陸佬是不會開放他的服務業市場的啦。喂，香港 CIPA 簽了這麼多年了，我們的專業人士，你啊可不可以上去掛牌做這個，即使你沒有民主派這個背景你都不行啦，你都不可以上去做執業會計師啦， 因為我們考不到嘛。他得幾個， 他從來都不開那道門， 他得幾個 percent 合格率，自己人都考不到，大佬。 他從來都不開那道門。好啦，跟住就話俾你聽，我俾 CIPA 你啦。佢對美國佬一樣噶，佢應承 WTO 嘅嘢，其實全部走數。如果佢要 fulfill 到美國佬嘅要求，中共倒台，係嘛？ 嗯。 開放資訊科技，開放金融業，即係 sucker 唔使做 sucker 可以入去。咁你諗下，中共唔倒台，跟住開放俾 Morgan Stanley 啊，俾呢、這個。City Bank 啊，嗰啲入去 American Express 啊，嗰啲入去、啊，大佬即系话佢唔可以用熔断机制、国家队嘅方式去控制金融噶咯噃，到时 佢唔系喎，佢一定唔 木马屠城嚟嘅，佢觉得系佢一定唔制噶，所以你问呢个系冇得解决嘅，你问我，如果解决得到嘅话，即系话中国出现范式转移，佢成个国家资本主义嘅制度喺习近平年代所形成嘅所谓中国模式彻底放弃，翻去江泽民年代。以西方自由資本市場為模式，即是說香港模式主導的一種改革，那美國佬就 OK 了。 是的，所以那時候呢，習近平初初上台的時候，人們就對於寄以厚望，就希望他呢， 捉緊一盤很大的棋嘛， 就希望他呢，就成為中共的這個叫做蔣介蔣經國， 蔣經國，是的， 希望他做中共的蔣經國，名留青史，將中國帶去咧就一個嘅叫做民主啊，同中同國際社會接軌啊。嗱，事實上呢條真係唯一條路嚟嘅喎，佢而家繼續咁行落去係死局嚟嘅。 所以你嗰陣時候曾俊華選舉嘅時候，大家都 係有呢個期望嘅， 都有個主觀期望， 漢江 事 啊、成報啊嗰啲咯， 好大盤棋啊嘛。係 啊，佢老友啊，恩新港嗰啲咪中間好大棋 啊嘛。 我想講就係佢以前嘅老友尤清源咪日喺度喺度吹捧咯，係 啊，咪捉緊好大好大盤嘅棋咯又。 咁最後就係我哋即係夢碎啊，大哥。 夢咩碎啫？根本就唔係，根本就 搞到好多人唔 係 我。 你問我毛澤東嘅秘書講得最啱噶啦，就係一個土包子。一個極左嘅土包子， 阿李瑞光， 係啊，小學文化水平啊，鐘祖康都講過啦，博士論文抄翻嚟噶嘛，即係嗱，你諗下，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我唔理中港矛盾，如果我仍然係一個民族主義者， 你希望中國向邊度行啫嘛？你問呢個問題，究竟係朝向核心價值走啊，定係中國模式一路行落去成為世界領導？如果中國模式能夠成功成為世界領導，呢個係咪人類文明嘅災難咧？嗱，呢雙每一個香港人都要問，呢個唔係民族主義可以蒙蔽我哋嘅理性噶嘛？所以我哋唔係話 J Donald Trump 咁簡單啊！你問我，我哋點解覺得佢車佢兩巴，我哋咁高興咧？係因為你過去咁多背離人類文明同埋呢個核心價值嘅嘢、普世價值嘅嘢，而你掂咗，即係證明香港人錯啦，係咪？我哋過去咁多年爭取民主自由係錯噶啦，由六四之後、六四之前所做嘅嘢都係錯嘅。你嗰套中國模式就啱嘅。 嗱， 國家資本主義就係中國嘅未來。 嗱，你睇到而家中國模式。 不過我得一個 point 嘅啫，我就因為我都認識好多美國人啦。 嗯， 我就覺得美國人係好務實嘅，我唔會捅三自己三刀咧，再捅隔離五刀嘅。 絕對係務實嗱，所以咧， 所以咧，所以咧，我點解話我要對大家有期望管理就係、是、我覺得佢係唔會咁蝕底做啲嘢咧，係為你哋嘅主觀期望咧而係作出改變嘅。 其實 佢一定係計算緊自己盤棋，而一盤棋裏邊咧得兩樣嘢係當前最主要嘅矛盾喺佢角度嚟講，第一就係中期選舉 ，OK。第二就是因為他醜聞纏身，被人搞緊，他要轉移個視線，令到大家嗰個揾一個共同的敵人去對付。但係短期，你唔好以為那個係長期，因為點解咧？你長期嚟講咧，係捅自己咁多刀的時候咧，去以為可以改變到啲咩，可以傷到他咧？兩個體制係唔同啊！嗰個體制係有四權。包括司法、行政、這個官僚系統、總統、國會加傳媒，一個是一個獨裁的政權，話曬事，甚至乎咧咩消息出咩消息。 嗱，我唔覺得美國是 crusader 喺今次裏邊，可能對撒旦姆佢真係有個 crusader 上身，即係十字軍。 同意。 但係對中共肯定唔係，佢唔係為咗我哋嘅人權，為咗香港人嘅利益，肯定唔係。 嗯。 我成日記得呢個美國嘅總統 Lyndon Johnson 佢嘅名言 ：The business of American is business。 嗯。 美國最重要的 business 就是 business 嚟嘅，其實 就係做生意， 就係做生意嘅啫。佢一個好世俗化的新教徒嘅國家， 嗯， 佢冇嗰啲天主教文明嗰啲咁嘅理念啊、價值觀啊嗰啲咁嘅嘢嘅。成班友，你睇荷蘭都一樣噶，新教國家都係咁嘅，其實係做生意嘅啫。佢去日本佢唔會傳教噶，西班牙去日本、葡萄牙去日本會傳教噶嘛。好啦。好啦， 即係佢冇呢個拯救世界嘅理念， 絕對冇。 特別係 Donald Trump 特別係冇， 係冇 crusader。我哋唔會從來冇當佢係一個十字軍。 Donald Trump 係講到明嘅，佢講到佢係唔 concern 人權。 但係好簡單，當美國喺2008年嘅金融海嘯、雷曼危機之後，佢知道因為中國嘅製造業崛起，令到成個歐洲同美國嘅產業空洞化，必然會走向一個泡沫嘅金融資本。呢個係成個西方世界嘅問題嚟嘅噃。好啦，佢將獨債問題輸去成個歐洲，搞到歐洲一鍋粥之後。他都要想下一步，究竟如果中共繼續用這種模式，他真的會挑戰到他的領導地位的時候，那怎麼辦呢？在經濟上我講的，就是說他一定要逼他什麼呢？容許美國將他的金融產業轉移到中國，這個是令到美國可以在繼續在整個世界的競爭裡面是佔領導的地位。而中共我就係話，如果佢啃得落嘅話，佢都會啃嘅。而家， 但係佢驚緊咧。 你叫我買多啲貨，我相信啦。習近平條契弟一早打電話去同美國講。我願意買多幾多架波音機啦！以往溫家寶咪用呢種方式咯。 所以咧，你頭先話2008年金融海嘯嗰陣時候咧，就係點咧？就係、是、你真係攞嚟死啊嘛！因為你自己又喺度講中國模式點優勝啊嘛！你個金融，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就金融海嘯之後，你覺得世界係你噶嘛？ 佢真係咁覺得喎、啊。問題係中共真係覺得自己優勝過嗰個制度係優勝過美國個制個金融制度、啊。 你打上去 Google search 下叫 China Solution 呢個字，你就知道美國佬點解咁 Q 憎呢個中國。 因為佢覺得即係喺老共嘅角度嚇，我都係睇嗰啲 articles 嘅，就覺得金融海嘯之後，全世界係我救噶嘛。 唔係啊，佢唔係淨係佢救咁簡單，佢會覺得國家資本主義係比美國式嘅。市場資本主義優勝， 呢個係另外一個角度啦。 而且係 truly believer， 佢 truly believer， 因為佢喺經濟上邊救到全世界，所以佢認為我嘅制度係有優越性。 佢覺得自己有四啦， 所以佢講中國夢啊嘛，大佬。 佢覺得我用國家資本主義輸出基建呢樣嘢，係比美國喺世界霸權裏邊採取軍事基地呢樣嘢係優勝。呢個第二個優勝，第三個制度優勝，胡安剛上身啊。 嗯。 第三個制度優勝係咩？解決國際爭端。所以我搞中非合作論壇，我搞上海合作組織。喂，你每一樣你都係針對住美國嘅 霸權嚟去挑戰佢啊嘛。 所以我咪話咯，佢嘅策略就違反咗韜光養晦呢樣。 我梗係啦，喂大佬， 你吹得太大 啦！你中非合作， 你無論喺經濟、喺政治制度，甚至乎而家國家體制，再加軍事，其實你得㗎遼寧號。嗰嚿嘢仲係九十年代嘅，蘇聯唔要嘅。 我都話你睇下上海合作組織開會，習近平隔離就一個普京，跟住隔離就係嗰啲吉爾吉斯、哈薩克嗰啲，個個戰慾橫生，一個黑幫成灰安咁嘅樣。呢棚咁嘅人可以拯救世界？喂，即係你當咗自己係呢個咩啊 ？Avengers， 即係嗰扎咁樣嘅英雄啊，梗係唔會係啦。 所以話咧， 佢自己唔信我，覺得佢自己唔信，但係佢用呢啲咁嘅嘢。去吹，等於中國運動員在世界裏面攞金牌，用舉國體制去令到佢攞金牌。其實佢唔知道，佢唔係為咗國際上邊係點樣點樣，佢係要令到自己國民 happy 啲， 係願意接受一個咁嘅獨裁統治。你唔可以淨係靠 fears 嘅，你一定要有嘢餵佢哋嘅。 嗯， 你餵民族主義，你唔可以靠義和團嗰種刀槍不入噶嘛。 啱、 係嘛？嗰種係勾曬啊嘛。 除咗有兩餐飯， 但你見到孫楊攞金牌打敗呢個日本選手，打敗美國選手，點解佢舉國體制喺運動裏邊咁重要咧？點解佢呢種咁樣嘅一帶一路翻轉頭去吹得咁緊要咧？離開了我的國2025中國製造，其實全部都係官方宣傳，係為咗內銷。問題美國佬就將你內銷嗰啲產品，其實明明我知道你呢個咁樣嘅技安係山寨貨嚟。是吧你內銷根本就不出口的美國佬就當了他是你出口來打擊我 不是就算不是 就你 都是當你是 是啊明明根本我知道你是山寨貨我現在就來動你你根本就是一個山寨強國嘛、 嗯、 如果他真正強國的話這個貿易戰是不會開打你明白 所以你覺不覺得問題核心所在都是習近平是什麼呢他 truly believe 呢中國模式的優勢優勝之處同樣對香港政策都是的他們真的 truly believe 什麼呢譬如大律師公會這些、啊或者是眾志這些、啊、喂你不妥我中共你 打你咯 打你咯 是啊喂黑光一樣 喂這個我們這樣做合情合理總言之什麼 你犯我們 中國法律現在我你上來中國的時候我就搞你、嗯、現在這一種呢當然我們香港人不是這樣看的我們香港人不是這樣看的這個都不用多說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就是說喂 我所做的事是合乎香港法律的嘛嗯、大佬，我而家係引用緊我自己言論自由啊、結社自由啊、各方面嘅自由噶嘛。依、這個自由點解會得罪咗你中共咧？咁樣咁，但係我話而家問題就係習近平自從做咗呢個嘅國家主席之後咧，佢嗰套中國夢啊，同埋佢嗰套嘅中國邏輯咧 ，truly believe 嘅。我覺得問題喺呢一度。 延伸埋嚟香港， 延伸埋嚟香港。 嗱，以前你試想像一下，大律師公會你就算幾唔中意嗰個主席都好，大把啦，由梁家傑、余若薇，即係甚至乎未轉態嘅湯家驊都好。喂，你話北京大學同你搞個課程，你都認認真真去聽一下啦。都係我聽講係一個碩士嘅課程，其中四個學分 嘅 啫。 以往咧，舊大律師公會主席嘅年代咧。他下面那些王振文啊、強勢公啊，全部呢就去聽的，聽這個大律師公會授課。為什麼呢？這些就是令到，你問石永泰就知道了，令到他們呢個個飄飄然，即是用了飄然這樣。 即是高高在上。 是啦，原因是什麼呢？因為呢，哇，大佬這些那個的叫做基本法權威，是吧？十大護法， 還要是，都聽我說。 這個國務院一國兩制實踐白皮書的執筆者起草人都來聽我說的你想想多 嗨、 啊、所以它是一個統戰活動大家大律師公會這件事你不要當它是一個學術活動好了統戰活動的話你現在你班友找了一班對家的人上去他當戴啟思那些是對家的人來的嘛、 嗯 係嘛？你等我揾咗班對家嘅人上去，我咪唔俾你咯。因為佢係一個統戰活動，呢、這個就翻返我哋第一節所講啦。究竟大律師公會上去授課係一個學術活動啊，定係一個統戰活動咧？董建華喺德州大學成立嘅研究中心係學術活動定係統戰活動啊？你可以當佢學術活動咁睇嘅喎，因為佢個名字叫做中共政策研究中心，或者係 John Hopkins 嗰陣時個名係叫做唔知咩國際關係乜乜研究中心。但係實際上，董建華俾嘅錢係嚟自邊度咧？而他的目的是一個統戰的目的還是一個學術的目的呢大律師公會班友你問我以前石永泰的班友是傻的因為根本那個就是統戰活動現在就已經攤開告訴你看你剛才 assume 就是什麼呢那個是學術活動學術活動不應該看他背景如果你是教公法的大啟思都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來的那你就看他學術成就 唔係佢唔係佢有針對性嘅。今次佢兩個大家爆出嚟咧，一個就係潘希， 大家都明啦。 係啦，就係、是、專係幫我哋打司法覆核嘅。另外一個咧就係張耀揚，就係、是、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係、有針對性嘅。跟住你阿戴啟思咧就係、是、話要畢業典禮嘛，佢話到明俾人聽添，可能係就話我會上去北京，即係畢業禮嘅時候咧，同佢哋講點解你唔俾我嗰兩個啊？咁跟住人哋話對唔住啊，我不如我成個畢業禮都取消咗佢。 所以你呢啲嘅 engagement， 共產黨咧好簡單，佢就睇你外邊煩，有啲大律師就要錢，有啲大律師就要識，有啲大律師就要虛榮，要虛榮嗰啲，喂，你睇石榮泰咯，上去台上邊講嘢嗰陣時候，下邊坐曬啲護法喺度，個個喺度抄筆記，最中意嘅真係我話俾你聽，十個有十個中招嘅，你大佬真係成個人升空嘅真係。不用學那些印度咕嚕咁樣都會自己騰空嘅，真係呢個就係佢最叻嘅。等於共產黨宣傳，佢喺搖動俾你撞到嗰條友係茄哩啡嚟噶嘛？ 所以咧，如果你話分析共產黨喺對港嘅策略裏邊，你不能夠忽略就係嗰個 United Front 咯。翻翻我哋第一節講嘅問題裏邊咧，佢所有嘅行動都係統一戰線。OK， 嗱，而家你大律師公會唔聽我話啊嘛？你班友 佢咪 punish 你咯？ 選咗班咁嘅契弟， 等你下一次選第二啲咯， 選第二啲咯。所以你眾志都 係一樣噶， 一樣。 因為點解咧？ 你如果要嗱，你 孤立你啫嘛， 對班年青人咧一個好強嘅信息嘅，好強嘅信息就 話翻大陸， 你唔係你要揾食。你要嚟我大陸揾食，你要嚟我大陸旅行，你要嚟大陸我哋嘅探親諸如此工作，你全部一樣嘢就係乖乖聽聽話。 等於藝人一樣， 同埋啲人係唔敢加入眾志嘅啦，因為嗱，今次嗰兩個就冇交個名單出嚟啫。咁你點知第三個你話齋用吳仲賢當年托派咁，將所有嘅人嘅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嘅人嘅名單拎曬出嚟？喂，咁 monitor 呢兩個就翻嚟向阿黃之峰匯報，咁啊黃之峰就公開呢件事啫。 可能有啲人之前已經搞 了，如果之前投咗去嗰啲冇匯報嗰啲， 資訊費收咗 收咗資訊費嗰啲咧，一定有話俾你聽。 同埋 亦都唔係大家唔需要惡言，唔係針對純粹針對眾志，我話俾你聽。以我理解，九十年代港同盟也好，民協也好，匯點也好， 都攞個名單㗎。 發展佢成為呢個資訊費嘅成員咧。是他们的国策的，等于我说喂阿山青坐这么多年为什么呢，阿吴仲贤为什么会被人斗了去呢，这个是他们一路列宁式政党，你以为他改变了我们最荒诞，香港人最荒诞的，当他穿一件西装的时候你就以为他改变了嘛。当他在这里给延禧攻略你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大陆都不是那么衰，你就天天在这里煲剧嘛。但是他那套由列宁史太林发展出来那套國家安全的體制是沒有改變過的。 所以你從兩個 events 兩個 instance 你可以想到一樣東西，就是開始是影響緊原本我們都很 support 包括大律師公會的人，如果我是大律師，如果是有一點保守性的人都會有一點懷疑的，就喂下次不要再選這些人，喂我連上去大家交流有 engagement 去改變中國的機會都沒有，有些人是會這樣想的嘛。包括有些僆仔僆妹，喂，本來諗住仲少有前途嘅嚇、啊，即係喺香港新一代嚟嘅抗爭民主派嚟嘅，就會諗，喂，如果我加入咗去，我有個危險喎、哦，我個名單會出嘅喎、哦，即係以後我會俾人搞喎。咁嗱，大家就會開始成套思路就係話，喂，咁我哋係咪繼續即係反共先？繼續係咪咁樣去即係民主反共先？ 佢蝦 harass 你咯，其實係 即係令到 你問我嗰個測謊機可能冇插須嘅。 同 我都信 那個即係有兩個嘢扣住個手，好似關塔那摩基地嗰啲，即係去美國佬去睇得多嗰啲獵殺拉登嗰啲電影咧，走去熬人嗰啲咧。 所以佢 冇㗎，啲 pop 史嚟嘅。唔係在於攞個名單，學你話齋咁 空 Q 你啊嘛。 隨時個名單已經個神早有喺手， 一早有， 梗係有啦。 喂，都目的唔係在於 呢度 俾唔俾。不是給不給面，而是說究竟是辦不辦得成這個大律師公會上去那四個學分的課程，是在於兇所有人，就告訴你， 你專業人士， 你跟我不妥，我就這樣搞你的了，是吧？你都不要支持他們，你沒運行的，這樣。 整個邏輯就叫做不要吃我的飯，查我的鍋，說得很清楚。 由對付藝人開始都是。 是啊，對付藝人都是。他現在的邏輯呢，是我說他最大的是他真的 truly believe 他所做的那套東西是公義的，在他們的角度來說，喂， 你分裂國家，分裂國土安全， 是咯， 你又支持那些港獨派， 你還來，你還想來大陸賺食， 還有他畫條線嘛，你不反對陳浩天的就是我的敵人嘛。 你不會理就係話，我不是支持陳浩天，我支持言論自由，他不會理你的嘛。他而家條線畫得很清楚。所謂紅線，我覺得不是話政治禁忌咁簡單，邊啲嘢可以掂，而是話你是不是我自己人。 係啦， 咁佢條線咁，我哋咪中咗，我哋咪變咗個朋友，大佬，我哋反對陳浩天喎。 所以你有回鄉證咯， 真係咁神奇，大佬咁容易。 唔係，我覺得好簡單。咁你民主黨啲人點解攞翻回鄉證啫？你問我，如果佢一刀切到咁嘅地步，係乜？佢有戰略需要去統戰你嗰陣時候 你真係唔好咁諗啊！你唔好翻上去添，我勸你。 唔係好危險噶佢， 有啲成日翻去嗰啲係賴嘢噶啦，我覺得。你 唔係佢一個一定係統戰需要，你講啱嘅就係話，因為佢有主要敵人同次要敵人。 梗係啦， 泛民主派公開呼籲叫我哋攞翻回鄉卡嘅原因係在於咧，其實佢我嚟打呢個本土牌啫嘛，我計多條數啦。 但係有一日你就會成為主要敵人㗎啦，佢嗰個係 同埋佢係會步步進逼嘅，係嘛？今日搞你大律師公會，搞你學民啲僆仔，聽日佢就再搞個第二個，令到你所有人都係心悦誠服。覺得呢條路線係行唔通，我關鍵我頭先舉嗰兩個例子就話咧，其實佢話俾你所有人聽，你同我對抗呢條路線係冇運行嘅。 你問我佢點解攣港獨，拉高個矛盾，一路講翻六八九點樣去喐友，點樣去捧陳浩天，搞遊學院捧出嚟港獨路線，除咗個內部政治需要之外，當中美關係越緊張，你問我啊，佢更加通過打港獨咧嚟去嚴控香港，因為佢驚咩？就是話，當中美關係的角力去到貨幣戰爭、金融戰爭嗰陣時候，香港人會企喺邊度咧？ 就企美國佬度。 呢個係佢最concern嘅問題嚟嘅。 唔使估啊！ 而佢當個矛盾拉到最高，就係話好簡單。你記唔記得上一次亞洲金融風暴嗰啲建制派嘅媒體，咪一面倒就係話肥佬禮去勾結索羅斯？你記唔記得？ 記得。 係嘛？呢個佢慣用嘅招數嚟嘅，根本係。所以我話未有耐啊！到時到後，當中國同美國打到去貨幣戰爭嗰陣時候，我成日都話香港人真係要思考自己點樣自處，就係呢個原因。因為嗰個民族主義會去到最高峰嘅，而家未去到最癲，我覺得嗰個年代，如果你唔譴責美國佬，我諗佢都唔當你係自己人啊！你而家仲可以有沉默嘅自由，我又唔支持本土派，又唔支持港獨派，又唔支持共產黨，我就唔出聲，係嘛？政治就好 殘酷。喂，咁如果我頭先嗰啲咁嘅套路，佢都幾難捉喎，咁又。 所以我就話要學古思瑤咯。點解咧？就係你一方面你係中華膠， 嚇， 又搞保釣，阿牛又搞慰安婦。 我唔搞，我唔搞呢啲嘅喎。 唔係搞慰安婦嘅意思，即係話擺個慰安婦嘅像喺度，就去爭取慰安婦嘅賠償咁樣。咁你攞住民族主義之大旗嚟去 cover up 你爭取民主咧，佢就接受嘅，我覺得。 嗯。 而家佢唔接受嘅原因就係咩咧？我相信佢擔心咩咧？就係、是、驚，如果中美全面嘅進入一個新冷戰嘅話，香港問題會唔會成為中美角力嘅其中一個點咧？我相信佢係要堆定曬沙包，堆定曬沙包啦，空住你班友。 所以佢 所以 FCC 問題，你問我究竟係梁振英自己發癲，因為係中國外交部出聲先噶嘛？ 嗯， 唔係駐港嗰、那個， 嗰個咪中國外交部咯， 特派駐員公署， 即係佢上邊咪就係外交部咯。是外交問題出聲先的嘛，我都話啦。 所以有人的估計就話呢個唔係梁振英主動查，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嘅，就係當時呢個達富爾危機，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南蘇丹嘅人道主義危機。 嗯， 有個荷里活嘅影星米亞花露，就係全世界周遊列國譴責呢個中共嘅，咁就唔知點解 FCC 又邀請佢嚟講嘢。 記得 係達富爾嘅人道主義危機，當時嘅處理方式，佢都係希望特區政府去處理嘅。同今次係唔同嘅，其實，所以我話當駐港專員公署出聲之後咧，我覺得佢嗰個 FCC 嘅問題已經唔係純粹係梁振英個人搞事咁簡單嘅，我覺得， 嗯， 佢係要將嗰個矛盾拉高，就係話你哋後邊有冇美國勢力喺度？你而家係咪美國勢力借助？所以你見到當陳浩天一寫信去俾 Donald Trump 發曬啲 關於呢個嘅US Hong Kong Act。的問題取消的時候，美國領事館即刻發聲明的，你留意一下個反應是相當之快的， 很快很快， 即是說這個在美國人眼中都會覺得中共是以這個香港問題 FCC 事件陳浩天事件來去 動他嘛， 動美國佬的一個手段來的嘛，所以我就說你跌了下去你自己都未必知道的，其實是我相信777的 level 更加沒辦法認識，他又憎我們又不聽我們節目所以他的水平也沒辦法認識， 真理而已， 係咪？ 你冇拉埋。 嗱、啊、呢、這個時候劃清界線啦。咁你肯定，如果大陸拉咗你去重測光機嘅話， 開就話 你實供曬出嚟，我哋每晚飲咩酒啊？阿Lance有幾多女朋友啊？ 呢啲公開曬噶啦，啲酒 一定就爆曬我哋響口出嚟啊！ 唔係佢意思，即係話佢冇一個國際嘅 perspective 去諗陳浩天嘅問題，因為點解咧？最上個禮拜你病咗嘅時候咧，我喺度講緊嘛，七七七都係想降温嘅嘛，因為佢覺得老共或者係成個中聯辦嘅系統，成個建制系統咧，都係借陳浩天呢單嘢焗佢快上廿三條。 哦，廿三條有新聞喎，呢個七七七就話已經做緊嘢啦。啊，做緊喎，做緊啲工作。咁跟住咧，呢、這個 澳門模式唔使諗啦。你問我， 阿湯渣嗱，講埋湯渣華嘅反應咩？湯渣華話嚇，佢、做緊嘢，我唔知佢做緊乜嘢喎。佢咁講，我唔知做緊乜嘢。 我就覺得佢呢個反應係虛應而對嘅啫，即係唔通話自己乜都未做過咩？即係廿三條問題上邊， 因為 阿爺呢條死線嚟噶嘛。 琴日就宣布成立一個叫澳門國家安全委員會啊嘛， 所以佢俾人追， 所以佢俾人追啊嘛。共產黨就一路用澳門已經一早完成廿三條立法去夾啊嘛，所以點解呢個即係中共智庫曾鈺成啊，就話可唔可以兩個問題一齊諮詢啊？即係話 直選、 普選同政改同廿三條，即 係 以先立廿三條作為條件。不過有個 sweetie 俾翻你，就係話如果你香港人乖乖地支持咗國家安全立法嘅話咧，就可以傾政改。當然傾咗咩模式唔知啦。 嗯。 呢、這個就係佢嘅建議嚟噶嘛。第二個建議就係話，可唔可以喺基本法裏邊修改確立中聯辦嘅角色？咁好多人就孖叉曾鈺成嗱，但係我覺得曾鈺成呢個出發點都未必係壞事，因為中聯辦喺香港如取如攜呢個已經係現存發生緊嘅事嚟嘅。就算有冇寫入基本法都好，我覺得曾鈺成而家擔心咩咧？就係幫共產黨 test the water 係咩咧？當中聯辦喺香港，包括喺選舉，你睇到陳海欣嘅選舉，你知啊？佢參與嘅程度各方面會唔會去成為咩咧？就係、是、香港高度自治已經背離咗聯合聲明，然後背離咗聯合聲明之後，就係、是、將來就係頭先我講陳浩天嗰個問題啦。因為香港美國香港關係法唔係建基於基本法嘅，其實係建基於聯合聲明嘅。 嗯， 雖然中共你不斷話聯合聲明係歷史文獻，但美國佬唔係啊。美國佬係因為你係一個嘅國際喺聯合國備案嘅一個國際條約嚟嘅，所以佢係 base on 呢樣嘢先至。每年國務院就提交報告，就話香港有冇符合聯合聲明所承諾嘅高度自治？冇嘅話，個總統就唔會簽署嗰、那個，就可以 reject 去簽署嗰個香港關係法噶啦。咁到時阿蔡冠森就高興啦，我哋就真係同大陸睇齊啦，關稅啊，各方面啊，包括戰略物資嘅輸出啊、輸入啊，即係我哋同大陸睇齊噶啦。所以你問我，如果佢唔寫入基本法，將中聯辦角色寫清楚嘅話，呢、這個就係下一波。 仲大鑊！ 美國佬喐你嘅藉口嚟噶，香港高度自治點知係因為冇普選啊？係因為你個黨組織係全部滲透咗喺香港啊？點知你淨係 DQ 嗰啲大律師公會唔俾佢上去啊？你 DQ 立法會議員，跟住喺選舉裏邊你 pick up 候選人，跟住你製造你嘅選舉機器邊個贏？跟住你仲有各級立法會、區議會嘅政治工作拉票呢啲咁嘅嘢咧？你唔信美國佬唔會收集呢啲情報啊嘛？ 嗯， 所以我話佢一定曾鈺成係睇到嗰個 weakest link 喺嗰度，我覺得睇到個中聯辦嘅角色將會成為下一波針對香港高度自治問題嘅 weakest link 嚟嘅呢個係。 咁於是咧就將佢納入法律體系之下，咁咧就到美國佬冇聲出啦。喂，呢個係符合我哋 基本法係啦，因為好簡單，你問我咧，美國佬就好快就會有一個叫做 Human Rights Council 開會噶啦，喺聯合國。Human Rights Council 開會咧，係任何人啊，我唔係鼓吹啊，我都唔贊成嘅。其實大家千祈唔好咁做，就係、是、可以自己去申訴嘅，包括香港嘅人權問題， 嗯， 係可以自己去申訴嘅。過去我哋係冇用呢啲方法啫嘛，其實係。如果大家上網係揾得到嘅，其實喺 UN 下邊嘅 Human Rights Council， 唔係淨係上次阿卿姐去嗰個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嘅，仲有一個 Human Rights Council 嘅，其實。所以。而家你見到每一步咧，其實佢沙盤推演，佢有好多窿，佢而家補緊嘅。其實實際上，你話真正中美關係嗰個角力係會令到中共，我覺得啊，短期內會更加強硬。呢、這個就是我即係、我冷靜嘅分析嚟嘅呢個。 嗯， 即係刮佢兩巴，梗係高興啦。 嗯， 係嘛？不過政策上咧，我覺得中共會對香港練得更緊，包括 因為呢個咧，我啱諗到一個 point 就係、是、咧，對老共嚟講，呢、這個亦都係講數嘅籌碼。 OK， 因為你美國都有很多利益，不單止在中國，都在香港啦， 特工 亦都係透過香港的利益嚟延伸在中國的利益，所以咧，佢知道你有呢個利益的時候咧，就係揸緊香港之後，你想我放鬆啲啊嘛，係咪？我放鬆啲咁多， 你有冇留意？ 係 CIA 在中共的特工網最大最大被人破獲的一次， 嗯， 就啲係現場槍殺嘅，其實而嗰個關鍵人物是住在香港的， 嗯， 都個雙面間諜。 所以美國佬，所以美國佬好醒，佢就一層樓天一喐嗰單嘢，就話取消香港關係法，同中國冇一個唔同嘅對待嘅時候咧，佢即刻發聲明去 PM 你，甚至乎我哋最近都收到個 message 咧，就話老共係投訴都好緊要咧，就係美國佬喺雨傘運動嘅前後搞香港啊嘛。OK， 咁美國咧而家基本上咧就係唔想俾中共借香港呢個問題喐佢，佢寧願翻去台灣好過啦。橫掂台灣都是我的囊中之物，所以點解你看到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其實都不單止是 Donald Trump 的問題，是整個美國政府的政策咧，尤其是在雨傘運動之後咧，其實係冇乜再噏香港的問題嘅，係冇乜嘅。但係台灣咧，佢好多手腳做咗啊，領事館啊，包括又賣飛機啊、F-16 啊、成成啊嗰啲咁嘅嘢，甚至乎佢過境的時候，你有冇發覺咧？其實幾禮遇嘅蔡英文喺今次。 嗯，坦白講啦，再講耐，我哋頂兩點鐘都收唔到檔嘅，始終都要講一講招呼下呢個香港泳隊呢個問題。 好， 點解咧？就因為有最新發展啦。其實嗱，成件事就好簡單嘅啫。《蘋果日報》就揭發呢個泳隊輪選呢個亞運嘅選手嗰陣時咧，就係呢個泳總啊，其中一個輪選嘅姓郭嘅選手咧，就係呢個游出嘅100米嘅自由式啊，唔係自由式啊。 哇！你講咩啊？ 郭咩嗰 ？Medley 係嘛？四式攞銀牌一個啊？ 唔係，佢就係游出嘅成績咧，係排第二嘅。 哦 ，OK， 你講，我以為你講緊歐海順嘅大佬。 唔係，咁咧就結果咧就拎到上去港協企嘅奧委會嗰陣時咧，呢個就俾佢哋 DQ 咗，亦都冇解釋。咁就補選咗另外一個去游50同100。 咁嗰個就係泳。 咁呢個補選嘅咧就係好巧合地，佢就係泳總嘅委員裏邊嘅仔。好啦，咁就揭露咗之後，就一路泳總都冇解釋，亦都冇交代，港協企奧委會亦都冇交代。到呢個泳手出選即係比賽嗰陣時咧，就預選都入唔到兩個比賽項目嘅預選初賽啊，都入唔到，而都排得好後。咁咧就大家就喺度幸災樂禍，就喺度哈哈哈，抵你死啦咁樣。即係我巴士李光，但係都始終都係表現咁差咁樣。咁跟住咧就喺呢個香港泳隊就因為表現幾好嘛，特別係唔知女子4×100又入咗去攞咗銀牌，因為 DQ 呢、這個。中國同韓國咁樣，咁咧就呢扎明星級嘅運動員咧就聯署咗一份聲明，就譴責呢個傳媒斷章取義，就係話咧要追究乜乜乜，咁咧影響佢哋運動員嘅聲譽，佢哋運動員訓練得好辛苦嘅咁樣。咁結果咧呢個聲明一出之後咧就鋪天蓋地，大家都以為啊死啦，呢個《蘋果日報》就係賴嘢啦。咁結果咧就賴嘢嘅就係呢啲運動員，因為咧啲網民咧就群起咧就話喂。你到今日都冇解釋究竟點解 DQ 咗一個而補選一個成績比佢差嘅人喎、哦？咁樣你哋點解盲撐呢個泳總咧？咁樣咁啊，最新發展就係呢個明星級嘅叫做游泳仙子，好似叫做歐海純咧，就發表個人嘅喺 Facebook 啊， 係 就係發表咗個人嘅睇法，就話咧其實佢哋咧都係因為出於愛護呢個運動員嘅之心。咁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再爭拗耐啦。咁 四個鐘頭之前，好長啊！呢篇文就唔係佢俾泳總要求 share 嘅，因為之前咧就有兩篇聲明噶嘛。 之前嗰個就係佢哋公開所有嘅呢啲游泳運動員，唔係淨係佢，唔係淨係歐海純噶。 嗯。 所有嘅游泳代表隊嘅運動員咧都有聯署嘅。 聯署。 咁但係聯署之後咧就引爆呢個核彈級嘅災難啦，因為你係盲撐緊。泳總而泳總到同埋呢個港協企奧委會到今日仍然冇解釋過點解出現咁嘅情況嘛？ 嗱，歐海崇就喺佢嗰個 Facebook 咧，就即係講佢話啊，其實佢都係好似講佢想支持嗰、那個即係、就是、被批評嗰個嘅泳手啦， 姓吳嗰個運動員。 咁但係咧，佢就話咧，其實咧，佢話呢件事咧，其實就應該由泳總同埋呢個奧委會。就出嚟解釋嘅，咁佢就亦都係呼籲咧泳總咧要解釋。 嗱，呢個就係一路公眾嘅立場嚟嘅。 啊，就你泳總要解釋啦。咁點解咧？點解會出現一個咁嘅咁得意嘅現象？就係排第二嗰個唔得，然後跟住咧唔知排第五啊，好似話 排第五。 那個先至就上咗去咧，而咁啱嗰第五嗰個又同泳總嗰個嘅委員咧又係父子關係咧咁樣。 嗱，你問我，我首先都唔會譴責呢班運動員，我會譴責泳總先。 啊， 因為咧佢大家都睇到咧，就係佢 share 呢篇亞運游泳代表嘅聯署聲明咧，原來咧係各個游泳嘅選手咧都係同樣 share 嘅， 係一齊簽噶嘛。 一齊 share， 一齊 share 出嚟噶嘛， 係咪？ 所以呢個一定係泳總安排嘅行動嚟嘅。我唔相信個別運動員可以去 mobilize 到成個游泳代表隊嘅聯署，而係聯署去撐一個錯嘅嘢。 唔係，其實好容易解釋。 所以泳總一定係有人要 cover 佢哋嘅錯誤，就借咗呢啲運動員嘅光環。 嗱，依個咪碌 爆咗人哋。 我覺得，所以我話我都唔 即係契弟嚟嘅，真 係我都唔批評呢一班運動員。我真係真係要覺得你泳總真係。 應該要全部解散佢哋，炒 Q 曬呢班友啦，係嘛？黃敏光啊， 你點解可以發生一件咁大件 事？你而家連運動員嘅佢哋咁辛苦攞翻嚟市民嘅支持，一嘢 burn 曬啊！ 你到而家你都唔發一個聲明，或者唔作出解釋？喂，你同呢個禮頓， 仲有講嘢叫個委會咧？ 你同禮頓咪一樣？ 咪咯， 咪佢醒啊！佢而家係 佢諗住推呢班友有民望嘅人出嚟， 所以唔係話 用游泳代表。喂，老實講，其實個指控係在於泳總。港協暨奧委會兩個去揀出嘅人，喂，關其他去俾人揀， 關運動員咩 事 啫？ 你點解要推佢出嚟聯署聲明？我譴責傳媒先。 個問題好簡單啫，點解排第二？每一隊可以派兩個，排第二嗰條友冇得出，佢係遊得快嘅喎。同埋啱啱你嗰個時間裏邊去計嗰個嘅時間，客觀嘅標準喂，反而排第五嗰、那個，因為係咪而家人哋嘅合理懷疑就係係咪你係泳總嘅仔？ 咁講。去到呢一刻， 你解釋一下得噶啦。 相當邪惡，我覺得呢個泳總真係。 嗱，我去到呢一刻，我就當你泳總裡面有一啲嘅機制我哋唔認識嘅。喂，但係 既然 已經出現咗一個咁嘅 question 喺傳媒當中，你自己唔解釋，你擁啲運動員出嚟死嗱，所以咧嗰、那個之前有一個嘅都攞得好成績，一個叫做副咩呢個？ 上一屆嘅嗰、那個， 上一屆嘅叫 香港代表隊之一嚟 嘅。香港代表隊攞咗三屆即係獎牌嘅喺呢個亞運嗰度，呢、這個叫傅穎啊，佢都係個炮軍泳總，你仲咩擁啲運動員出嚟死？ 喂，你啊嘛，歐海璇喺四個鐘頭之前啊，佢自己寫嘅呢份就唔係 share， 亦都唔係。 梗係唔係泳總啦，佢係督泳總噶嘛，其實。 嗱，我因為佢唞長咧，我覺得有兩個重點啊。第一，佢話從來冇諗過件事會發生到咁嘅。事到如今，我能夠做嘅咧就係講講我自己嘅感受。跟住咧，其中一句就話：佢話我必須承認喺冇充足嘅準備嘅情況之下，低估咗公眾嘅反應。因為咧係翻香港嗰晚咧就發聲明嘅，佢話令到大家有誤會咧係誠心致歉。 但係歐海純都冇交代一樣嘢，這個聲明係咪有人寫好之後叫佢哋聯署嘅咧？ 嗯， 而邊一個交俾佢哋嘅咧？這個都需要交代。你唔可以話其實我都唔想嘅 ，sorry。已經你已經被人碌咗卡，如果你係受害者嘅話，你要碌出嚟究竟加害你嘅人係邊個？ 唔係同埋你撐嗰個朋友、撐嗰個隊友係 同譴責傳媒有咩關係啫？ 冇錯啦， 即係你而家講緊上一個泳總嘅聲明就係話傳媒錯喎。 唔係我要聽你解釋，如果你話係撐一個朋友、撐一個隊友嘅話，就係話點解你覺得佢由第五都係好過二三四先得㗎？ 但 係 一個後生女，一個運動員。佢真係唔識咁多嘢，我自己覺得，即係話咧，佢真係可能覺得個情感上面覺得有啲運動員咧情緒低落，佢想撐下佢，然後跟住有人遞份咁嘅嘢俾佢。嗱，我就自己好相信唔係佢哋班運動員寫嘅。 咁你都睇過啩？一開波見到譴責傳媒，你都喂 唔係傻㗎係嘛？ 自己醒啦係嘛？所以我就話咧，第一呢啲運動員，我成日都講。好多香港人咧，成日都話我哋唔理政治嘅，我哋咧就係最緊要為香港。輸送正能量咁樣，我話呢啲就係正能量嚟嘅。其實點解咧？就係因為你唔理政治，政治係會嚟搞你噶嘛。我相信聖國嗰運動員冇諗過自己會冇咗個代表隊嘅資格。第二，我亦都相信呢班泳隊嘅成員唔係泳總嗰啲人咁契弟，而係泳總裏邊一啲嘅權貴係將運動員嚟作為佢哋嘅工具，嚟去利用市民對運動員嘅支持嚟攻擊《蘋果日報》。呢、這個就係泳總，我話佢 evil 就係咁嘅原因啦。佢唔單止唔解釋，到今日已經咁耐啦，都仲未解釋。泳隊已經翻咗嚟啦，仲有郭俊廷嗰班友咧，港協暨奧委會嗰班友咧。喂，大佬你劉江華廢㗎？你喺耶加達日日攬女喺度影相嗰啲運動員，點解你唔出嚟表態啊？點解你唔政府去徹查啊？ 喂，攞緊好多嗰啲總會係攞緊政府嘅撥款嘅噃，嗰啲八百幾個運動員去亞運嗰啲錢邊個俾噶？黃敏光一個人出噶？ 喂，同埋咧，你有冇發覺星期日 share 呢篇聲明咧？全部嗰啲 assertion 咧，佢都係冇解釋嘅。我而家認真睇啊， 成篇嘢都根本個公關就我話俾你聽。就是白痴的寫啲咁嘅嘢，基本上一出就俾人插噶啦。 第一冇 facts 冇 arguments， 即係包括就 佢冇解釋嘅嗰篇。 冇啊，佢話你 淨係話傳媒鬧傳媒， 斷章取義。 斷章取義，唔能夠反映到事實嘅全部誤導。咁你 call 下佢， 咁你 邊一段 嘢 咧？係咪應該要咁樣寫咧？係咪？跟住又話人哋惡意中傷啊，影響到香港嘅地位聲譽，咁點解先得㗎？ 嗱呢篇嘢咧，如果真係由泳總咧揾人寫，又跟住要啲運動員簽名， 咁你可以唔簽 呢篇聲明已經證實咗泳總真係冇阿喬文啦。 係啊， 就證明咗佢冇阿喬文。 如果你揾得呢班星級運動員嚟助拳，你唔一 Q 打死呢個蘋果日報。 係咯，咪咯，你都揾到成班友撐你啦，肯診簽啦，你仲唔將嗰份嘢寫到咁有咁 detail 得咁 detail？ 冇錯啦，喂，嗰段嘢老實講，我一個鏡頭一半都未碌，點睇完啊？ 所以我就話呢班運動員，亦都你問我咧個權力關係唔對等啦。我係同情佢哋點解咧？雖然你話歐海純啊嗰啲全部喺美國讀書，但個問題就係咁啦。你泳總就係掌握生死大權，佢哋嘅資源、訓練、比賽資格，全部係由呢啲咁樣嘅權貴係親共啊！我再講一次，唔係運動員嚟嘅嗰啲係親共嘅政治權貴去掌握嘅，而呢啲係完全係一個將江嘅文化嚟嘅。到他们被人揭发了之后，我想问港协暨奥委会以前那个年代，我不相信沙利士那些人是会完全当没件事。你自己都要调查一下吧，究竟内部你要平息这个风波，你是不是要委任一些公信力的人去调查究竟轮选的制度是否有问题啊？ 还有这件事呢， 这个是指令动作来了，已经是。这 件事是我们看了一次，原来七月的时候苹果已经第一次报了。第一次報用，即係我哋漏咗招咋，因為我哋已經完全唔關心亞運嘅新聞噶嘛，甚至乎亞運開幕我哋都差唔多唔知啦。原來七月已經係爆咗呢單嘢出嚟，已經係講，因為我係 search 翻， 因為當時已經確定咗個代表團嘅嗰個成員嘅名單啊嘛， 未去呢一個嘅印尼嘅， 即係話由七月到而家都冇解釋過咯。 唔係，所以歐海純算好噶啦，佢寫翻呢篇嘢咧，最後尾一句咧。他就話咧，佢衷心希望泳總同埋奧委會咧能夠跟進，盡快俾公眾嘅交代。佢呢篇嘢就真係佢真心寫嘅，佢知道自己蝦嘅嘢啦。 嗱，好簡單，我覺得呢、這個就係你作為一個香港人，你先問是非，唔好先問利益先。 嗯， 你先問利益嘅，你咪撐泳總咯。 嗯， 係咪先？因為個泳總就係個總會就控制咗運動員嘅生命噶嘛，等於中國嘅體委一樣。呢、這個中國嘅體委制度喺香港，你諗下。是可以即是爛到咁嘅，而你運動員竟然就企喺利益嗰邊啊嘛， 所以呢個咪中國模式落香港咯？你睇， 喂厲害了，我都講啊！ 啊，你亦都係落到嚟香港就係話，喂，譬如我哋講泳總就操控你生死大權，所以咧，你如果要喺度繼續喺個揾食嘅話咧，你要喺我呢、這個泳會嗰度揾食嘅話咧，咁你就要聽話啦。又是依套邏輯咯， 你同頭先我哋講眾志同埋大律師公會個係不無意志嘅， 啊， 同一個 logic 嚟啫嘛，係咪？即係佢一路喺度滲透緊我哋嘅成個。 你講咩 meritocracy 啫？ 冇噶啦， 運動就係講 meritocracy， 有能者居之。 係啊，唔理你靚仔。 喂，大佬啊，中共嘅體委啊，都仲有擺嗰啲運動員喺度做個樣板，咩鄧亞瓊啊嗰啲。你睇香港呢啲咁樣把持住香港嗰啲嘅體育資源嗰啲人。有哪一個是體育出身的人能夠爬到上去高位，能夠掌控體育資源呢？沒有，全部是一個利益集團的勾結。為什麼功能組別選舉裡面那些體育總會就是全部都是撐馬逢國的？你問周博賢，拉不拉到體育總會的票？是拉不到的。整個香港你問我為什麼沒有發展動力，是不是因為香港人自己的心態問題各方面，這個全部都是委過於人，真正的問題是個利益集團的問題。 同埋呢個利益集團咧，講翻轉頭都要講嘅就係，喂大佬，你好似當歐海純而家係泳總發言人、奧委會發言人咁樣， 佢根本唔 appropriate 㗎， 係嘛？喂， 即係你成班運動員一連串根本就， 喂佢孭曬鑊啊！我頭先睇佢啲 like 咧，嬲咧係三千幾四千。 喂呢頭 第一句聲明啊， 呢頭威完冇耐幾日就真係 like 嘅得一千。跟住佢而家寫翻呢個咧就好啲啦，1900對1700， 四個鐘頭之前 都死噶，都係俾人插嘅。其實，因為 大佬啊，我嚟游水，我嚟發表聲明啊，大哥。喂，你做行政做管理嗰啲唔孭咗呢？ 同埋我就話兩樣嘢要追究，梁繼昌已經喺立法會追究，除咗呢個輪選嘅程序之外，第二個追究就係究竟邊一個人逼呢啲運動員？如果係有脅迫嘅話，係 簽呢份嘢 嘅，係簽呢份嘢。我覺得一定要去徹查。當然講完咧係唔會發生嘅，你問我，因為立法會功能組別代表馬逢國，即係代表體育界啊。以前是霍振廷，現在是馬逢國， 嗯， 和劉江華是同一個利益集團的嘛。 So far，這個本來是就關馬逢國事，馬逢國到現在完全一粒聲都沒有說過。 怎麼會啊？黃敏光黃敏光一打個電話給他就收皮了，已經是全部都是個利益集團， 哦， 所以我就是一個醬缸的文化，一種這種共產黨的唯唯唯，總之是自己人就乜都得， 所以調翻轉頭諗，我哋更加要因為呢一次咧輪選游泳運動員咧，即係呢個游水嘅運動員咧，呢個一百米蛙咧嗰度咧係窮追猛打喎。調翻轉頭講就係， 我覺得有民意基礎。 因為點解咧？呢樣嘢係突顯到個荒謬啊嘛，係好容易顯而易見啊嘛，唔使長篇大論啊嘛。你諗下佢發幾個聲明都解釋唔到。 喂，同埋我覺得佢哋賤格在個地方係咩咧？係將香港人愛戴香港運動員呢樣嘢嚟去掩飾佢哋嘅腐敗，呢樣嘢我都係可恥嘅。其實 冇人記得， 唔單止個制度可恥啊！ 我諗咧，發完呢兩篇聲明咧，由星期一到今日咧，已經冇人記得咧，我哋攞咗個自由式嘅銅牌同埋呢個混合泳嘅銀牌嘅啦，冇人記得噶啦， 冇噶啦！我話俾你聽， 本來可能咧有人咧，因為佢哋翻香港咧喺機場接機，係嘛？而家係真係掟蛋類似，補助佢哋翻咗啫。 坦白講咧，你話體育界呢啲咁樣嘅違規違嘅嘢咧，就唔係而家今日噶啦，係以前好多體育總會咧嘅輪選都係有問題。 嗯， 個原因係咩咧？就係因為掌控體育資源嘅人咧，係唔需要向公眾交代，唔好話向體育向運動員交代，係唔需要向公眾交代嘅，係同大陸體委嘅制度係一模一樣嘅。好啦，你呢啲喺外國泳隊訓練出嚟嘅人參加 NCAA， 香港女子四乘一百。銀牌接力隊，除了陳建樂是香港讀書之外，其他三個都是在美國大學是參加 NCAA 比賽的。你們知道人家外國的制度是怎樣的，我覺得，我現在不是說去落井下石，我是好言相勸，當你面對這些中共醬缸式的政治文化的時候，你們要 say no 的。其實 所以 你們是有 bargaining power 的。其實是 歐海純算好㗎啦，今日四個鐘頭之前寫了一篇嘢出嚟咧，係表示協議，同埋要求泳總同埋奧委會跟進化。 最唔係啊，我覺得最可悲係得佢一個， 咪因為其他冇人理。 都唔係嘅，你其他嗰啲喂喺 NCAA 遊緊嗰啲，喺美國讀緊書嗰啲，大佬你嗰啲英點解佢攬新加坡啫？好，簡單啫嘛。新加坡幾個代表隊是一樣由 NCAA 的人哋，是他哋的大學同學嚟噶。嗰啲大陸嗰啲豬頭啊，就話人哋因為中國 DQ 佢哋同新加坡喺度慶祝，成班有都白痴啊，根本係。 其實 人哋講英文唔係講普通話噶，大佬。 除咗呢樣之外，其實老實講，我同你啱啱偷咗雞，由四第四第 一齊升 咗。我記得幾即使係邊個都好啦，阿富汗又好，呢個嘅土耳其又好，阿根廷都我都攬噶啦。即係當中嗰六合彩咁啫嘛，係嘛？ 唔係啊，佢哋係認識噶嘛。 即係固然係一個理由啦。咁呢個好前發生嘅一樣嘢嚟嘅。 所以咧，而家 明明輸咗錢嘅，而家可以執翻啲錢翻嚟，大佬。 阿歐海崇 呢個先係 得一個， 係啊。 即係喺聯署當中，而家目前得一個人咧係寫翻出嚟，就係希望泳總同埋奧委會咧， 點解唔係運動員？如果你想為呢個姓吳嘅討回公道，你問我啊，真正唔想佢受咁大壓力嘅。其實你哋應該係運動員聯署，一早已經要聯署。七月嗰陣時，咁聖國嗰個運動員係咪你哋嘅 friend 啊？俾人 DQ 咗嗰個， 嗯， 係咪？係咪嗰陣時應該要聯署要求泳總或者奧委港協暨奧委會出嚟解釋啊？ 唔係嗰條僆仔最慘，因為你四年一次亞運奧運就唔使諗噶啦，我哋都未遊到去嗰個位， 都入唔到預賽啊！ 佢好似已經廿二歲啦，下一鑊廿六噶啦。你點遊啊，大佬？好似廿幾。 到歐海純出咗聲之後，好啦，我就想睇下聽日後日仲有冇運動員企出嚟，係講句公道説話。如果你想還呢個姓吳嘅清白，嗱，你真係關心佢啊，而你證明係冇利益嘅，傳媒係斷章取義嘅， 嗯， 《蘋果日報》係老作嘅。 唔係，我咪用。如果我係佢哋，我咪用你頭先個通咯。我表示歉意，因為我係俾人脅迫嘅。 你要 我夾硬喺星期日發 你榮總同埋你港協企奧委會出嚟交代，都係還呢個姓吳嘅運動員一個清白嘅機會嚟嘅噃。如果你嘅輪選係公正嘅話，傳媒係斷章取義嘅話，好似佢哋嘅聲明所講嘅話，咁你咪企出嚟講，我哋就點公正點公正咯，由公眾去評咯。 當如果呢件事唔發生嘅時候咧，你就知道依個就正正再一次印證呢個係榮總要求佢哋簽名落去嘅。因為點解？如果事件發生到而家，按常識按道理嚟講，其他簽咗名嘅運動員都應該要好似歐海松咁樣樣啦，即係話喂，都係鼓勵依個嘅榮總。要解釋清楚件事啦、啊！ 吃我的飯就不能摘我的鍋啊！ 咪咯，而家就係又係呢個邏輯 一模一樣，係啊！ 喺度運作當中、 啊。喂，但係我想問一下，嗰啲運動員唔係吃你的飯啊，大佬啊！你係僭奪咗香港人嘅權力，然後用緊我哋嘅資源，然後你班友就用呢個權力去隨意去 DQ 嗰啲運動員。 因為榮總大部分嘅錢都係香港人嗰啲納税人俾嘅，大哥。 你就係呢個僭越，你就係等於共產黨一樣。騎在人民頭上僭越了個權力，然後就拿來去虐待那些人。你現在亦都是一樣，現在不是摘你的鍋吃你的飯，我那碗飯不是你給的，其實是為什麼一定要給你向你榮總交代？ 所以 我就說這個是真的很撲街的一個體系。 今次聯署聲明另外反映到一件事，就是即是那班運動員呢都是很怕他們。 Otherwise 他不會呢連續幾個人不停在幫他 share 那篇即是荒謬絕倫。 喂，你睇點樣對付演藝界，你都心寒啊！杜汶澤、何韻詩、 黃秋生、 黃耀明、葉德嫻、盧海彤，你睇人哋點樣共產黨點樣封殺對付盧海彤，佢參加東莞一個咁樣嘅音樂節都要封殺，係嘛？你有啲運動員你唔驚嘅咩？喂，如果我得罪咗榮總，榮總後邊係馬逢國。是霍震霆呢班友嗰陣時，我點翻大陸集訓啊？我點翻大陸去交流啊？我點參加全運會啊？咪又係呢啲咁嘅嘢咯。所以我就話慘過做雞，你問我，即係你個自由意志啊！我話俾你聽，我唔係話佢哋做雞啊，我話慘過。個原因係咩？因為你冇自由意志。 其實佢啲運動員又係嘅， 係冇自由意志， 即係又係讀得書少咧。 唔係，我同情佢哋嘅。 因為點解咧？喂，大佬，你唔係得罪中共嘛？你話中共， 但係佢哋當你要明白佢哋嘅角度去睇啊嘛，佢哋都係普通香港人啫嘛。喂，大佬，你見到嗰班演藝界嘅人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係咁樣嘅下場嗰陣時候，如果喺呢個問題裏邊，我唔企喺榮總嗰邊，會唔會被 label 為反對派呢？如果被 label 為反對派，我嘅體育嘅生涯會係點呢？ 嗱，所以咧，我呢件事咧個反應性好 好可悲，我覺得 包括埋咩咧，就係。沒有不發言的自由， 是的，真的， 即包括埋呢一點， 而家已經去到呢個地步，即係話將來你不可能就話我對香港民族黨不表態㗎，係 啊， 個人人過關，而家係將人人過關的制度 apply 落去運動員嗰度嘛， 所以你是從一粒水珠看宇宙一樣，你榮總呢單嘢嘅惡劣程度咧，同埋將中國模式搬過嚟啊，同埋而家就點解咁多運動員聯署咗之後又唔夠膽，好似歐海松咁樣樣出嚟去嚇、啊、叫翻責成翻榮總去解釋清楚啊？點解會咁呢？因為你係既係冇呢個發言嘅自由之餘咧，你係冇不發言嘅自由，呢、這個仲更加可悲。 有第三個可悲，你冇反對嘅自由。聖國嗰個運動員係唔敢出聲 啊， 喺呢個問題裏邊。 係喎，從來未直接 受害者都唔敢出聲嘅。點解啊？因為佢會知道温樹如果企咗喺榮總嘅對立面，佢就掛靴，即係掛牌退休㗎啦。真 的啊，我都有留意你呢個問題。佢一路由七月嗰啲報道裏邊咧，其實都係不願透露姓名啊，甚至乎係咩 唔敢公開 乜嘢榮隊嘅人透露啊咁樣嘅就 是。不過佢都冇運行㗎啦，而家搞到咁樣咧，聖國嗰個都冇運行㗎啦， 冇㗎啦，冇㗎啦。 所以你有陣時候你見到呢啲新聞， 你不如出嚟 講好過。 即係我覺得你不如出嚟講好過， 難到入骨就係咁嘅意思。即係你要將香港人所有嘅嘢 burn 曬，而家根本上就係、是，係為咗 fulfill 你呢啲咁樣嘅一個咁嘅利益集團，係咪？其實攞到銀牌呢啲運動員奮鬥咁耐，做到成績，就算唔係留意游泳新聞嘅人，其實都係高興嘅。所以點解香港人咁唔愉快係有原因嘅，其實係一件值得高興嘅事。喺呢班咁嘅撲街手上，就會變成係一件咁嘅核突嘢。然後將他們的光環燒毀，然後抽乾水之後，令到他們成為這個網民欺凌的對象。 所以呢發生呢單泳總嗰單嘢呢，其實當然係令人憤怒，但係呢我都不及憤怒呢，就係睇到呢一班運動員 被 泳總 被愛， 呢個係真係 逼迫嘛， 係啊，呢種係對運動員嘅逼迫，就係真係撲街到無倫，即係呢個泳總， 即係唔係憤怒，其實係即係悲哀嘅，其實係 攞埋你個 Facebook 嚟 share 都似，可能嗰啲 page 全部係佢哋做 admin 嘅大佬。 嗱，所以如果你喺裏邊，其實揞名爆都得嘅，我覺得。 唔係，我見到有幾個人咧，係將嗰幾個好著名嗰幾個運動員，不過我就係識歐海純啦。咁已經係將嗰段聯署聲明佢哋 share 嘅時候咧， 影曬出嚟啦，梗係 影曬出嚟嘅。咁係一模一樣係吸落去嘅。咁所以其實你應該咧，除咗喐歐海純之外咧，其他人都應該叫鼓勵一下佢哋表態咯。因為而家最危險的一樣嘢就係話我大佬我唔出聲都唔得喎。 系啊， 讲嘢都冇 沉默嘅自由噶。 喂，你话我叫我梗撑你，都诶，咪同你 share 咯，咁样系嘛？喂，都已经系好离谱啦。但系最离谱嗰样嘢就话我唔出声都唔掂，大佬 几大镬噶，其实系真系。 喂，你话我哋三条友，细良你出去顶啦，你撑啦咁样，即系明知好难撑嘅咁样，咁我哋都有两个沉默嘅自由啊，大哥。咁點知原來我哋三條友一定要撐嘅，如果唔係你出唔到呢個門口，咁點搞啊？ 好簡單啫嘛，佢就話俾你聽，阿邊個都簽咗，你簽唔簽啊？ 唔係佢最叻用啲古惑嘢嘅。 係啊，咪就咁簡單。所以我就話成件事裏邊最 evil 嘅地方就係究竟邊一個人去 mobilize 呢班運動員？邊一個人嗱？我相信冇秘密噶，運動員實知嘅噃。 嗯， 係咪？邊個人叫你簽啫嘛？邊個叫你簽啊？ 但係最後揾翻個大佬出嚟㗎，嚇、 啊！ 佢都係揾啲領隊教練嗰啲。 唔使嗱，好簡單，一係就隔泳總嘅行政人員後邊指示嘅行政人員做嗰、那個，咪會自己縮開咯。所以你係唔會去懲罰到呢啲人嘅，我覺得。 嗯、 但係我亦都同大家講，懲罰啲運動員係冇意思嘅，我覺得。 係，佢哋都係受害人， 佢哋呢個制度裏邊嘅受害者嚟嘅，其實。 係，所以你鬧佢哋都冇用㗎啦，即係佢已經俾你鬧到咧。隔硬焗住咧自己嗱呢篇真係自己寫，你咁鬼長我哋都睇唔曬，係自己寫翻出嚟嘅啦已經。即係佢已經即係發覺自己良心過厭。 即係我對呢啲所謂嘅坦白講啦，泳隊裏邊好多都係女拔萃出身，係嘛？全部都係精英學校出身，美國讀名牌大學 UCLA 嘛，好似歐海純嗰啲， 唔知 LA 定 Berkeley 啦，總之係 UC。你實際上即係其實你真係好悲哀，當你面對一個。咁 evil 嘅一啲組織、一啲利益集團嗰陣時候，明明個是非公正，你都因為呢個利益權力嘅問題而放低。其實你問我嘅 end of the day， 你問翻自己，其實你哋做即係你係先為一個人，先至成為一個運動員噶嘛？ 嗯， 你唔係運動就係、是、你所有嘅嘢，而你嘅人性人格都可以全部掩蓋噶嘛？其實你問翻自己，你係每一次將來有發生呢啲事，其實每一次你都問自己，我作為一個人，我應該點處理先？所以不是話淨係問利益而不問是非嘅，其實有陣時。 唔係呢個風氣咪就係好危險啊！對香港嚟講， 好有示範作用添。 好有示範作用。 將來咪佢其實佢最好咩咧？古惑仔當道。 嗯。 共產黨就最鼓勵你古惑仔當道啦。好啦，將來你咪唔好選戴啟思呢啲咯，係嘛？歐海純呢啲運動員你咪唔好支持佢咯。你最好支持嗰啲咩唔出聲嗰啲咯，係嘛？最好就係主動幫我出嚟 defend 添。甚至你我都話未最惡劣啦，最惡劣會係咩？被 DQ 嗰個人出嚟話。傳媒斷章取義，呢、這個就係最惡劣啊！我話俾你聽，等於上 CCTV 認罪一樣， 嗯， 上中央電視台認罪一樣，係我對擋唔住。 唔係，所以今次反而係一個好嘅即係教訓，對所有人嚟講都係。嗱，頭先你攞個例子就喂，咁如果我面對呢個問題嗰陣時候，我點處理先？咁我有選擇噶係嘛？我有良知噶嘛？我做人先定係做政治人物先，或者做運動員，定係還是做藝員先先？係嘛？你揀局我表態。跟住其實呢個係一個骨牌嚟嘅喎。嗱，今次如果唔係泳隊單嘢嘈得咁緊要咧，香港人咧，因為如果樣嘢太黑白分明啊嘛，太容易理解到。 同埋佢一路都唔解釋啊嘛。佢之前發過一個聲明 ，before 泳隊之前， 係嘛？ 泳總發過一個聲明， 冇人理佢啦， 亦都冇辦法解釋到點。佢淨係話我哋遞上嘅名單係有呢個人嘅。 係，我記得佢有一個就話唔知道就俾奧委 港協暨奧委會， 港協暨奧委會就否決咗。 係啦。 所以我初頭睇嗰段新聞嘅時候咧，我覺得都唔關泳總事嘅。後屘諗諗話唔係喎，大佬，咁泳總委員個仔反而一入選，咁你當中一定有啲 QK 喺度嘅，隨時可能港協同奧委會咧唔關事都唔定喎。如果你真係追查落去嘅話， 唔係而家唔知㗎。 你俾咩名單我就 adopt 咩名單，因為佢嗱佢成個港協暨奧委會裏邊咧有 幾十個呢啲咁樣嘅咩柔道啊、田徑啊嗰啲委員會喺度噶嘛，都係你十億名班俾我嘅啫嘛，都喺基於你哋最近呢一年或者個半年嘅比賽成績。 港協暨奧委會要登去 make 一個 step in 嘅程序方式去 DQ 泳總嘅泳手咧，呢個係不尋常嘅嘢嚟嘅。佢哋係要咩鑊？除非佢哋有足夠嘅理由。如果佢哋有足夠理由嘅話 ，Day One 已經出咗嚟解釋㗎啦，其實。咁所以究竟邊個 initiate 去 DQ 呢個運動員咧？而家呢個係謎嚟嘅，其實。 我開始諗到，最初七月報道嘅時候咧，特登係射落去港協暨奧委會度嘅。我嘅感覺啊， 即係最初第一次 Norman 嚟咗佢㗎嘛 ，Norman 嚟咗佢，同佢上訴埋。但跟住就冇解釋。但跟住咧射下射下，如果唔係唔對路喎，後屘我嗰日。貪得意即係 search 下，喂，究竟港協佢奧委會入邊有旗下有幾多啲咁嘅運動組織 㗎 ？N 個 ，N 個，起碼六七十， 好多個， 係啊，起碼六七十。連最近加入嗰個叫香港汽車會。 啊，你認為佢會唔會出手去做一件事？即係話叫呢個 鬼知邊個 運總遞上嚟嘅名單？我唔要，我唔要呢個，會唔會咧？其實，我覺得好唔 make sense。 唔係，你都係俾個 report 我，喂。咁我哋誒計嘅成績過去半年又好九個月又好，咁邊個快啲？咁你有個名單喺度㗎嘛？ 一係你遞上去嗰份， 佢連 個 名 咯， 你連嗰啲名佢都唔識啦。 好簡單啫，等於 DQ 周庭，你信唔信係個選舉主任做嘅決定？ 同意 係咪？當然最終 approve 邊一個參選係要選舉主任發嗰個確認書，係由佢發出。 嗯， 但係你信唔信就係嗰個 D 三嘅嗰個咁嘅粉腸、 嗯、 去做呢樣嘢？ 嗯， 呢個係一樣啫嘛 ，formality 嚟嘅啫嘛。對上去港協暨奧委會， 嗰啲都係橡皮圖章，簡單。 我又唔信港協暨奧委會嗰班友係大對同游泳員嘅關係密切到係可以要所有嘅運動員去聯署嗰個聲明去撐泳總喎。 嗯嗯， 係咪先？佢六啊幾個屬會，我唔覺得嗰班友同佢哋 close 到咁喎。乜嘢人為之攣到佢哋咧？係得泳總班友。 喂，咁你呢個邏輯可能誒，無論馬逢國同劉光華都未必知嘅喎。 我唔覺得係馬逢國同劉光華去搞嘅喎。你問我 ，OK？ 反而馬逢國、劉光華，我諗唔敢搞喎。 他製造了一個這樣的制度出來，就是大家私相授受。 正路的話，如果七月已經爆的話，是不是政府有個責任去調查一下什麼事，然後成立一個委員會去看看輪選制度有沒有問題。這個是大佬啊，港英時代的 standard procedure 來的，這個是。看完之後就交個報告給政府咯。 不用打電話去問問他，喂，你搞什麼啊？有這樣的報道出來，為什麼會跟這樣的方式來 輪選啊？喂，你到現在，你到現在，劉光華還沒有一個咁嘅表示就係話，喂，你正路呢個 standard procedure 嚟嘅，真係你下邊啲 AO 個個都知嘅，係咪整個三人小組，然後入去唔係話游泳界嘅，然後入去睇下究竟輪選制度有咩問題，然後寫個報告俾康文署。 我諗佢哋包仔咧就咁諗嘅。第一，呢啲運動員不嬲咧都係鵪鶉嚟嘅，都係為咗游水嘅啫，就無謂得罪啲大佬。呢個係此其一啦。第二就係、是，誒，橫掂都係輸嘅啦，由11同19係冇分別，都係入唔到決賽嘅啦。咁啊，所以我哋求其啦，總之大家都係當係 喂喂。咁啊點啊？哇！你個細伯， 唔係我估咋， 我仔想參加下比賽喎，咁樣， 係啊， 俾個機會佢啦，咁啊， 係啊， 俾個機會細侄啦，咁啊， 係呢個細良嘅契仔啊，俾個機會佢啦。 橫掂兩個都呢個項目冇機會噶啦， 冇機會攞金牌啦，係嘛？ 運動員本身就唔會咁諗嘅，係嘛？ 唔係啊，嗰班管理層， 嗰班管理層， 佢去 handle 呢個問題，七月爆出嚟之後一路都冇。 即係佢唔會 DQ 李維斯，然後揾個 Kelly Fair 上去噶嘛？因為嗰個大鑊噶嘛。第一。你個總會如果你冇金牌會跌出個精英運動員嘅行列嘅話咧，都大鑊噶嘛。 嗯、 即係政府唔會分嗰啲運動員噶嘛。所以我覺得因為五十一百呢個唔係強項嚟嘅，所以佢哋就覺得 從來都唔係， 就可以咧自己 manipulate 喺度。 嗯， 即係總之有機會就係俾大家玩一下啦。咁要大家唔會嘈，亦都見到喂蘋果第一次報咗之後都冇乜反應啊。我哋都冇講，我都唔知道，我都睇唔到。 係啦，即係話可能如果遊得好啲成績嗰個入到去參加嘅比賽咧，代表香港咧，可能。入到預選，不過都攞唔到牌嘅，就係咁啫嘛。 而家佢十九咪可能係十五十六咁咯，大佬都係入。 所以佢唔覺得嗰件事有咩問題咯。所以係你哋傳媒自己斷章取義，然後去鬧大嗰件事咯。 嗯， 所以我就話其實好簡單啫，泳會、泳總大嘅泳會，如果你要去成為呢個泳總可以物色栽培嘅運動員，你一定加入大嘅泳會。然後泳會裏邊嗰啲負責人就係泳總嘅委員。 嗰陣時候我都諗住僆仔嘅時候咧加入田徑會噶嘛。嗰陣時候都啲人都同我講啊，佢一係加入南華，一係嗰陣時候就另外一隊好出名嘅叫協調。佢就話如果你想 泳會咪海天泳會咯， 係嘛？ 係啊， 我唔熟啦，我唔知道而家 update 啦，但係啲人係一定係 咪海天咯，係啊。 你唔好走去啲大佬地區嗰啲大佬完全不知名嗰啲喎，大佬嗰啲教練都同你argue唔到嘅喎。 你冇得出 輸用嘅。香港嘅制度其實咁多年都係咁噶啦，全部都係騰楞瓜瓜楞騰，其實就係已經係慣曬手勢。你問我，即係呢種咁嘅私相授受啦，呢啲所以不斷爆出，唔係謝永總嘅，其實 應該大把嘅， 不斷爆出呢啲咁嘅輪選運動員啊，包括香港最大嘅體育運動呢個渣打馬拉松嗰啲嘅醜聞啊等等呢啲嘢。 唔係啊，最近呢幾個月咪講緊柔道嗰個，亦都係俾人喐緊咯。 柔道定空手道啊？ 唔記得柔道定空手道，總之都係即係打噶啦咁樣，咪就係俾人喐緊咯。就係話連港協暨奧委會都要 ban 咗佢成個委員會啊嘛，唔係。跟住就係民政處未必俾錢佢噶啦， 但 係 收尾冇件事，不了了之。係咩？不了了之。 O、okay. K， 你講個 case 我知。 O、okay. K， 收尾就 冇 follow 啦。 你問我喺呢個萬年由呢個霍家控制嘅體育界， 都係冇得救噶啦。 係冇得救嘅，你問我係已經係一個癌症第五期啊，都唔係第四期啊，已經係其實已經死咗噶啦。你問我 死咗幾鑊噶啦，應該 係咪？政府抌咁 Q 多錢落去，係死咗幾鑊噶啦。其實已經係冇辦法，因為大家香港人亦都唔係好理。呢啲咁樣嘅體育總會啊、港協暨奧委會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係嘛？亦都冇一個所謂嘅即係民意認受性喺度。咁所以今次出現咁惡劣嘅事件之後，仲要去呢個逼令呢個運動員去盲撐呢個泳總同埋港協暨奧委會嘅話，即使歐海純，我覺得今日發咗聲明都好咧，我唔覺得其他人係會表態嘅。其實始終佢哋都係覺得中國人父母教仔女就係叫做咩咧？ 槍打出頭鳥， 係啦，即係話呢啲咁嘅嘢，千祈唔好做第一個，係嘛？如果唔係咧，第時你濕化嗰陣時咧，就其他人冇人幫你嘅。 唔係，所以我冇話而家歐海泉係做咗泳總發言人咯，係嘛？媽就媽曬佢，係嘛？即係而家佢又出嚟補救要佢，喂，佢唔係泳總發言人，大佬佢而家主席嚟嘅，大哥。 但係佢唔係真係代緊泳總人工咧，最慘 係咪都係游下水啊？話使唔使搞咁多複雜嘅 politics 啊？ 同埋你記唔記得你頭先講姓傅嗰個傅泳啊嘛？ 嗯， 佢已經係退咗役嘅，其實 退咗役 先至敢講嘢啫。 係 先至敢講嘢。 佢用啊真的憤怒了， 核彈級嘅公關災難啊嘛。 唔係最衰，最初我星期日見到歐海純嗰篇嘢嘅時候，我都話：，其實歐海純，你唔係講咗話你自己唔再遊嘅咩？ 所以點解佢今日會發個聲明咯？ 佢話咗自己唔游噶啦。 佢我諗 都好似年紀都唔細噶啦。 係啦，因為你游水真係十八到廿二嘅啫，大佬。 所以 最黃金嘅啫。 佢發呢個聲明亦都佢個代價冇咁大咯。 唉，我就話俾你聽，做香港人而家真係好痛苦。 喂，你諗下美國啊嗰啲運動員嚟菲比斯咁咧，佢有一屆好似有幾個項目咧係輸俾人咧，你就算係幾大明星攞咗幾廿面金牌嘅，都入唔到就入唔到噶啦。佢後屘佢操翻碟式，先至喺嗰個輪選賽嘅奧運裏邊翻翻去嗰個時間，同埋係美國最快嗰一兩個，佢先入得到。 因為嗱呢啲嘢就好公開噶嘛，其實。 喂，呢啲就係即係擲戰沽執嘛，大佬。 唔係，同埋呢個 meritocracy 就係體育界就最公開噶嘛，點會點知你有 DQ 制度嘅啫？你乜 Q 嘢而家都有 DQ 制度嘅噃？而 DQ 制度裏邊就係有乜嘢組織去操控呢個 DQ 咧？ 你記唔記得我僆仔嗰時候睇嗰個第一個攞七面金牌，1972年喺慕尼克嗰、那個？運動即係游水嗰個 水怪， 水怪，史不知，史不知， 史不知原來咧，唔知八幾年嘅時候咧，貪得意咧又想走去翻去玩奧運，佢一樣入選唔到啦。咁你梗係入選唔到頭啦，你唔夠嗰個時間嘛。我唔係因為你係菲比斯，因為你係史不知，所以因為你以前攞個七面金牌、八面金牌，所以一定俾你入選嘅大佬。喂，如果香港就一定會啊，係咪？亦都係有新聞嚟噶嘛，大佬廿幾歲嘅時候，而家三廿幾啦。仲可以入選到，睇下佢玩成點咁樣。 你而家咧，今次泳總呢單嘢咧，我哋想話個惡劣程度好高咧。另一樣嘢就係話，你睇到 DQ 可以發生喺運動裡面咧，嗰種嘅荒謬程度咧，荒誕程度係幾咁 最透明度最高嘅啦，應該係。 大家鬥快啊！ 鬥快啫嘛，係啊！ 鬥速度係咪咁簡單一回事？ 唔係你話嗱，如果你跳水體操，起碼我哋常人睇唔識睇。 係啊，你喂。 邊個 游水？游水， 游水跑步 幾多分鐘？ 即係田徑嗰啲，你係完全係好難，你 你好難 DQ 一個即係速度， 你好難阿喬到，係 咯阿喬喎你， 係咪？你舉重都係噶，嗱你話馬術咁， 喂選美都話係咪？ 喂你唔想話嗰個姓郭嘅唔夠靚仔啊？所以我 DQ 佢啊？ 唔係你選美都容易啊，幕有黑幕啊，因為始終審美呢啲嘢都係主觀啊嘛。所以我就話你去到呢啲咁樣嘅體育都變成係咁，唔好話學術。我話俾你聽，學術嗰條線其實淪陷得更犀利。我好擔心嗰啲學者咧，其實如果係 tenure 嘅仲好啲啊。你見到合約制已經清洗緊喺學校裏邊， 已經清洗緊嗰啲合約制嗰啲嗰啲嘅，即係所謂鋪泛民嗰啲。 又唔使解釋。 黃偉國咪其中一個咯。 係啊，唔使解釋點解唔同你續約。 係啊，完全唔使解釋嘅。咁你然後跟住大機構請人，我估啊，佢就 check 你 Facebook 啊，睇下你有冇呢、這個。即係千祈唔好喺自己嗰個 profile picture 整個黃絲打冷又型喎，真係噶！你如果考公務員嘅話，你即刻 delete 咗個黃絲帶，整個藍絲帶落去，真係要。 而家請人要睇 Facebook 噶嘛？ 實體我話俾你聽，政府 喂，學你話齋啊，教授都難判斷啲，因為你嗰啲 publications 除咗你行內人先識判斷究竟嗰啲嘢得唔得嘅啫，你有啲可能係第三級、第四級嘅學術期刊噶嘛，因為連游水都咁，咁你話？呢啲肯定係更加容易做手腳啦，調翻轉。 仲有新聞界傳媒咧，喂，大台嗰啲新聞實習機會，香港嘅幾大嘅院校裏邊嘅新聞學院畢業讀緊嘅冇份嘅，俾大陸嘅，你知唔知啊？嗰啲即係做實習學、實習學生啊， 去 TVB 嗰啲 ，TVB 啊，得一個啫嘛，而家冇啦，其他。所以我就話嗰條 DQ 嘅線。其實你以為淨係中資、淨係自決派咩嘢、淨係港獨派呢啲咁嘅嘢咩？ 淨係大律師公會 係我就係話，當你嘅制度一 concede 一路大家 compromise 到一個地步係咩咧？係會每一個組織裏邊都會有自己嘅，佢唔係因為政治添，我覺得係因為利益而去 DQ 你。然後呢種就係叫做骨牌效應啦，一路一路由政府你覺得 DQ 周庭同你冇關嘛？係咪好啦？到學術機構、到公營機構請人、到公務員 AO 嘅輪選。然後跟住到咩？跟住你見到到運動員，其實係一路咁樣冧落去嘅，係。而你始作俑者嗰啲人，你可以當睇唔到，我覺得係咪？你再繼續泵錢落去體育總 會，所以呢單嘢都好嘅，因為太黑白分明，亦都有公眾嘅輿論開始警醒呢班權貴。 警唔醒嘅，我話俾你聽。 警唔醒啊！ 哦，呢樣嘢你又比較， 你又真係太過高估咗佢哋個道德水平，我覺得真係。 OK， 即係利益嗱，坦白講啊。共產黨管治中國人點解會咁成功咧？好多人就話佢淨係靠嗰個嘅強控制嗰面，即係武警啊、公安啊嗰啲咁嘅嘢。其實另外一面更加緊要嘅係利益集團嘅籠絡，呢個先至係令到佢哋願意 surrender。 第三樣嘢就係嘅羣眾嘅，唔單止係愚昧，都係怕事咯。你唔敢去 say no 啊嘛，所以你如果開始有人開始 say no 嘅時候咧。就有少少轉機啦，我唔敢話好多啦，即係我嘗試喺呢個角度，我又樂觀少少啦，對群眾。 如果呢班運動員真係希望香港人係支持運動員嘅話，佢哋應該調翻轉係更加支持一個公開透明同埋擇優嘅輪選制度。呢、這個先至係長遠地，唔係淨係為咗姓吳嗰個，而係為咗所有運動員嘅利益。 嗯， 係咪先？如果你哋企嘅唔係企喺權貴嗰邊。你亦都唔係企喺姓郭姓吳是但一個嗰邊，而係你企喺個制度嗰邊，一個公開透明嘅輪選制度，係咪？呢個就係歐海純呼籲嗰樣嘢啫嘛，要佢出嚟解釋。如果你係能夠係企喺呢邊嘅話，香港人一定會支持你嘅。其實，就算你話將來嗰啲權貴要懲罰你，我就睇下佢點樣可以懲罰到你哋。如果你嘅達到嗰個水平嘅話，佢咪真係敢肆無忌憚咁樣喐你咧？係嘛？喂，所以我就話呢個樣嘢係一個寒蟬效應，係傳染病嚟㗎，其實係傳染病嚟㗎。 唔係，所以你好擔心嘅奧運都好少少，因為亞運有好多項目咧，確實係幾個評判嗰啲，佢即係連嗰啲咩耍劍啊嗰啲咧，我哋唔識睇邊個好邊個唔好㗎嘛，係嘛，大佬係嗰班專業少少嘅人先知嘅啫嘛。其實可能嗰啲基本上都係腐朽都好緊要嘅，腐敗都好緊要嘅。全部都是找回自己有的，不過今次爆不到出來的。 你因為我覺得呢，也都因為公眾不是那麼留意，我相信他們班友也都是頂都沒有機會爭牌的了。 不是我的，就這樣估 就什麼啦， 求其啦，是 啊，這樣那就差不多過了鐘， 過了過接近一個鐘。 其實我想去廁所十五分鐘之前上去 是 啊，是啊， 你真的忍到十五分鐘。 是啊，我厲害的，我 我忍十五個鐘都得。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啦，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嘅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被他暴力奪去。